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9:00。FM 1073 ，AM 1026，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在你身边。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。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。今天夜间多云转晴，南转北风二级左右，最大相对湿度80%，最低气温0度。明天白天晴转多云，北转南风二三级，最小相对湿度20%，最高气温13度。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，楼市好声音重播版。 买房、卖房、租房、选房，一切不会再迷茫。 哦，真的吗？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，最权威的房产行情，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，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。 这么好，留个联系方式呗。 打开收音机，锁定 FM 107.3，每天下午2:30，主持人高燕、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。 楼市好声音，让您的生活更惬意。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！如果您想装修，不知道怎么设计，不知道怎么选主材，又怕有什么陷阱，没关系。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，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，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。报名方式，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，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，等你哦。 让选择不再艰难， 让生活更加惬意。 房产在线，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。大家好，我是高燕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关于陷阱房的一些各种问题哈，算是一个专场的一个总结吧。那为此呢，还是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，来自大搜家的朱小晨。你好， 高老师好，大家好。 嗯，大家呢，如果有什么关于这个陷阱房的一些问题呢，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互动。另外，大家如果想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，同样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的方式呢来进行报名。报名的方式，一个呢是我们在公众号上留言，把您的姓名、电话、房子要装修的位置以及时间要告诉我们。另外一个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我们的电话85013710，85013710。好的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关于陷阱房的事儿哈。 嗯。 陷阱房呢，这个可能它有一定的这种历史的这种变迁哈。 对。 现在整体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了？我们也跟大家总结一下。 嗯。无论是说现在正在买新房的这种购房人朋友，还是一直都关注着北京房产市场的这样的朋友，都会发现，那从去年开始到今年，陷阱房可谓是我们讲怎么说，大当其道。就是大家都会发现，如果您想买新房，随便去网上一搜，或者是看这种新房的报道，陷阱房这三个字出现的频率非常的高。那就目前的北京市场来说啊，陷阱房的供应量已经占到了商品房供应量的一半左右，也就是说陷阱房的比例实在是很高。但是有的购房人呢，他对陷阱房是什么，需要什么购房资格，还是没有那么了解。包括刚才高老师说的，那陷阱房是什么时候出现的，那现在从出现到现在它的发展一个进度是什么样的呢？咱们今天就从针对陷阱房咱们做一个集中的解答。 嗯， 那陷阱房它其实的历史啊，它很短，就是只有2年多的时间。它的第一次出现是在16年的9月，也就是咱们 比较熟知的930新政上，那第一次明确了，当时是这个条文说的是要在严控地价的同时啊，对这个项目未来的房价进行一个预测。那当时就说要采取一些试点，这个试点呢就是限定销售价格，并且将这个限定销售价格啊作为当时土地招拍条件的一个措施。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有效控制房地产价格的快速上涨。也就是说，限定房是在16年的9月第一次被提出的，提出的目的就是说为了防止这个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涨。那到了16年的11月啊，就已经拍出了第一个限定房的地块了。我们都知道限定房它到底限的是什么，限房价净地价。也就是说呢，它在开发商拍地拿地的时候就已经确定了这块地以后卖多少钱。那有的朋友就会问了，那这种性质的房子它是属于保障房吗？并不是，限定房它属于商品房。保障房是什么房？公租房跟共有产权房，这属于保障房。限定房它是属于商品房。刚才我们说了，那16年年底的时候拍出了第一块限定房的地块，那到了17年是全年成交了大概是40多块限定房的地块，这个数量已经非常高了。到了今年的5月又进一步细化了限定房它的购买包括再上市的一些政策，那今年的6月正式的第一个限定房项目就开盘，也是当时的销售状况也是比较好的。那到了现在呢，那咱们全北京已经入市的这个限定房的项目已经达到了25个。刚才我也说了，现在限定房大当其道。那现在的新房的供应量啊，限定房已经占到了50%左右。所以说限定房确实是现在一个主流，非常主流的这样的一个产品。 嗯， 那我们刚才也了解到了，那什么人可以买限定房呢？它有什么购买的要求呢？其实限定房它属于商品房，它的购买要求跟商品房是一样的。 嗯， 那但凡有北京购房资格的就可以购买。那经济家庭呢，限购两套。那如果是单身的话，限购一套。如果是非经济呢，单身和家庭都是限购一套，并且需要一个在北京连续缴纳这个六十个月的社保和个税。其实它的购买条件啊，购买资格跟咱们普通的商品房是一样的。那唯一有什么区别呢？就是它的再上市。什么叫再上市？也就是说，取得限定房的房产证之后，那我想把这套房再卖了，是有一个资格的。那是说，取得房产证之后的5年才能再上市。也就是说，您买限定房要做好这样的心理的一个预期啊， 嗯， 就是您拿到这套房的房产证之后，再往后数5年，这套房子您才能再上市出售。 其实也就是一个5年的期限嘛。 对， 就这5年之内，你不能像其他商品房似的，买了之后我马上就能卖， 对， 要等到5年才可以，就这么一个限定条件。其实和其他的这个商品房没有什么太多区别了。 但是这个条件其实我们给它细讲啊，对于咱们普通购房人来说，其实它也算一个，那再上市5年您才能卖，这样您再买这个房子的前期您就要想好了。第一个是这套房您至少要做好个7-8年的准备。为什么呢？现在的限定房都是期房，也就是说您等到收房交到您手里的时候大概也就2到3年以后了。那2到3年以后，如果是再取得房产证，快的话2年，那取得完房产证您再往出5年之后再往出卖，这至少就打着小10年就出去了。所以说您在选择限定房的时候一定要有这样一个心理预期，短时间内这个房子是不能再入市，不能给您变现的。这个心理预期你要 一般现在我们让大家去买这个限定房的时候也是以自住为主。那你自住的话很少有人说我住2年就卖，住2年就卖，对吧？所以就是可能还是以长期这个居住为主，起码你得住个10年嘛。 对，肯定是说是既然买房嘛，肯定是想留在这个城市。但是呢也免不了有比如说不是

大兴这种重要的板块，就比如亦庄啊，包括这个黄村啊，那现金房都挺多的。有这样一个统计啊，大兴区的现金房项目啊，一共是大概是13个到15个左右，那其中有6个都位于亦庄，所以说这亦庄这么小的一个地儿，有6个新房，那咱们怎么选呀？其实就像刚才我说的，同样的地儿，同样的房子，它也是有细微的差别的。建议您从户型入手，因为，咱们无论是以后的居住也好，或者是真正的居住感受也好，其实户型对于我们的购房人来说是特别重要的。它的户型都是不太一样的。那就比如朝向问题，我们都知道，比如这个朝南的房子，然后坐北朝南的房子是最好的，比如通透的房子。从细节您再选，不要说从大区去选，真正去售楼处去看，去样板间去看，然后您就肯定就有答案了。 嗯，好的，由于时间关系呢，我们上半段呢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哈，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。我们先进入广告，广告之后马上回来。 其实很简单，其实很自然，两个人的爱由两人分担。其实并不难，是你太悲观，隔着一道墙不跟谁分享，不想让你为难，你不再需要给我个答案。我想你是爱我的，我猜你也舍不得，但是怎么说，总觉得我们之间留了太多空白格。也许你不是我的，爱你却又该割舍，分开或许是选择，它也可能是我们的缘分。其实很简单，是很自然，两个人的爱由两人分担。其实并不难，是你太悲观，隔着一道墙不跟谁分享，不想让你为难，你不再需要我想你是爱我的，我猜你也舍不得，但是怎么说，总觉得我们之间留了太多空白格。也许你不是我的，爱你却又该割舍，分开或许是选择，但它也可能是我们的缘分。我想你是爱我的，我猜你也舍不得，但是怎么说，总觉得我们之间留了太多空白格。也许你不是我的，爱你却又该割舍，分开或许是选择，但它也可能是我们的缘分。